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我们介绍这个五事观经首。如是我闻，一时扶助王舍城。骑射以山中，这叫做五事观经首。上面如是我闻，介绍过了。这个我闻。无难尊者，从父亲口所闻，这个教中讲，无难有四无难，代表闻四教，就是藏通别圆。那么，经《法华经》是那个海无难，无难像大海一样，浮大海水流入无难心，这个无难所闻的，闻了以后。传持到后代的，就是这个《法华经》，诸经都有我闻，我也不通，闻也不通。此经讲，这是传持不闻不闻法也。这个是上头叫四教啊。底下呢，介绍这个本纪。上边所说的这个四闻，都是纪中的。所谓这个纪中四闻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四罗汉，那是传持文闻法。到了方等会上。是传持文部文法，那个别教是传持不闻不闻法，圆教就是指这个《法华经》，圆教，这是传持不闻不闻法，有一个不闻。还不够，那个不闻，那个不连那个不闻也要不闻，这个法呢就究竟了啊，实际理地，不染一尘。那么叫本纪讲本地不可思议啊，纪呢就是从释迦牟尼佛这个一代十教有。藏通别圆，这是都是记中的，那么从释迦牟尼佛久远成佛以来，都说法，说法都有四教，虽然都有四教，就是本地是不可思议啊，以本事高，难以称量。本理深，难思议，本纪化莫测。下边呢，解释这个观心讲闻。观因缘法是观闻闻，观空是观闻不闻， 观甲是观不闻闻，观众是观不闻不闻。一念观者就是妙观也。这个呢，大家去自己去理会啊。底下讲这个依识啊，如是我闻依识，这个依识啊，上头我们已经大要呢点了一点，它底下呢。稍微详细一些，僧肇法师说的“法王起运加慧之时”，什么叫个依识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这个大事因缘具备所以就有法华灵山一会。这个灵山的一会称为法王起运加慧，法王就是指我本师释迦牟尼佛。看到机缘成熟了，说是这个教备称实，无住何其高慧，这是红传序上讲的。机缘到了，佛马上就起应，这个机应相会呢，这就个加会就这个时候，就是按照这个讲呢，这很简单，这叫做世界戏坛，容易理解。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在灵山的会上讲《法华经》。这世界戏坛，论缘伽罗是实时，室内弟子世时住一者为人也。这个时间有实有假。所谓这个时间是个什么东西呢？时间没有这个法，时无时法。比如我们常说的初一啊、十五啊，今年是几几年呢？甚至于我说你这个人有多大年纪？还是80岁了？还是30岁了？这个都是要时间说的。哎，你这个80岁，你这个80岁是什么样子呢？说是年纪大的就80岁，年纪大是年纪大呀，那个不是时间呢，说是时无时法。虽然是时无时法，可是世间的法，包括我们这个佛法，就是佛处世。也要按照时间如法行道你看我们这搞门是一天到晚2点钟讲经了，这个时间它就起作用，大家呢都是按照时间就来了你看这个时间究竟还是实力还是没有的。这是要实时来讲，室内弟子是时过堂了佛在世的时候嘛，是入城起誓，都是按照时间去运转的。你看我们现在世间一切法，没有这个时间，你看我们这个世间法能够运转吗？它不能运转要乘火车，那也要时间喽。早了也不行，迟了也不行。乘飞机也要时间，开会随便你做什么事情，它都要一个时间。 你就是我们过去禅堂里像坐香，咱们这个钟点，哪有钟呢？不在钟坐香啊，那个香就是时间，所以这个我们这佛门当中，一切服饰活动啊，都有时间要求的，睡觉也有时间呐。早上开大镜，没得时间吗？一开大镜，那么大家都起来了，晚上开大镜了，大家都休息了，这就是为人戏坛，他能够主持一切善法，令人生善的，要这种解释呢，这叫做为人戏坛。三摩耶是假时，三摩耶是印度语，此方为假时，这是破外道邪见的，这是个对治戏谈。若是失于道合者，即是第一戏谈也。你比如说，虚云老和尚。他是在这个，他是在56岁的时候，在广目寺开，这是参加大器的，他那个开那个一吹不是的，杯子落地开悟了，那个时候大家现在都记得啊，不是说是虚云老和尚什么时候开悟的？哦，那个时候开悟的，那是一个时与道合，今次法华会上。这法华当机众，听到佛说的法，是开权显实，你看有多少人得道啊？开机显本，有多少人增道损生啊？那个都是就失于道合，这个呢叫做第一义戏坛，法门。佛为一切众生做得道因缘，做种种利益，就讲这个施于道合，这就是第一戏坛。底下呢是要教，要四教讲。四教嘛就是藏通别圆，若见地已，见地以上无学。以下，见地以上呢，就是出国以上，无学以下就是四国以下，那个正出国、正二国、正三国，乃至于正阿罗汉国，它都有一个就是失于道合的，就正出国，它不是有个时间吗？佛在世的时候。某人某人，闻佛说法，闻佛说法，马上就证到出国了，那不就是那也叫个失于道合那与出国之道合二国、三国、四国皆如是这个呢，那个出国以上。四国语下，每一国它都有个正道的，正果的这个实。那么这个实呢，在教中讲，这叫做下一实，而不是上一实。它虽然正果了，也不过正一个偏真涅槃吧。出国破个见惑，四国呢，到四国嘛。见惑、思惑都破掉了，了一个分段生死，出一个三界，这个时，这叫做下一时。若三人同入第一义，名中一时。三人同入第一义呢，是指别教，指这个通教。 三人同入的，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属于通教的。他是讲的即舍即空，即空即舍。这个呢，三人同入呢，他也证果呢，这是要通教讲的，那个叫做中医时，比藏教呢稍微高一点，因为藏教的根钝，通教呢是根利，是三界以内的，学小乘法的。也有两种根基，一个是立根，一个是钝根。这是中医时。若登地以上，名为上医时。这是要界外有钝剑两根，界外有钝根，就是度菩萨法；立根呢，就是佛法。别教。就大乘教来说呢，别教的菩萨是界外的钝根，不利，度菩萨法。所以他别教讲登地才能够破一品无名，破十一品无，破这十二品无名，他就成佛了。那么在原教上讲，原教初住就能破一品无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力等脚，要破四十一品无明才能够成佛呢。这就有深有浅。这不是若登地以上名为上意识，比藏通两教呢那也高了。他能够破无明，能够见法身，藏通两教呢是见不到法身的，也不能够破无明的。若初住以上名上上仪时，上上仪时就是经法华经，释迦牟尼说法华经都是圆教的，就是不圆的，经过四世淘汰以后，到了法华会上他也就圆了。这是解释这个仪式。要本记者前主仪式是记也，久远实得之仪式是本也。要关心者呢，关心前孔次甲后中次第观，关心即空即假即中是圆妙关心也。这个粗与妙都有观与净合，这个观呢，一心三观，那个教中有十乘观法，次教都有十乘观法。十乘观法前边第一先要讲要立净，说这圆观是不思议净，以智照净，以净法智，净智和合，这个叫做仪识。这个是要关心论仪识。我们参天不是说也有一情，也有一时啊，也有一时。我们这个禅堂的参天不是说什么叫个一时啊？什么叫一时啊？参天佛是谁？不明白处一情得力的时候，那就叫一时啊。那就这一时。如是我闻一时介绍过了啊，下面介绍呢这个佛， 要是按照我们一般来讲呢，佛嘛就是佛，成了佛了啊，我们都是佛的弟子，我们都进入了佛门了，将来呢我们都要成佛，这很简单呐、啊若是仔细地探讨，就是一个佛这一个字啊，那你怎么解释不了的，怎么解释得了呢？佛从因治果，你看看要多少的，要有多少的这些个往事，佛也有那个，你们看看呢，后头这佛就不一样了啊，丈六老比丘像也是佛嘛，前丈舍奴身也是佛呀，微尘相好身也是佛呀，法身遍法界也是佛啊，那就不一样啊啊！你说别教的菩萨正是破十二品无名就成佛，那也是佛。这原教的菩萨呢，破四十一品无名才成佛，那也是佛啊啊！藏教的佛三十四心就成佛了啊，藏通两教也不过是如此啊。破个见识都成佛了，那成什么佛呢？不是究竟的佛，就是我们现前大众也是的，都是佛，佛看的都是佛。我们这个佛呢，这个理即佛，道理有佛性，那也不能说它不是佛啊。你说你这个佛，你有三十二相没有啊？有八十种好没有啊？都没有的。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无量百千万亿三昧，无际幻化禅，你什么都没有。要因缘施佛的，接触无病，接近多病，长寿失落，短寿失苦，冬天下富而寿，西天下多珠宝，多牛羊，北天下无哪所，没有尘俗，如此实处不敢佛出。讲到佛，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佛的弟子，那么佛在什么地方呢？你说佛在什么地方？说是三千年以前，佛在印度啊，佛说法在灵鹫山，那个有佛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佛在什么地方呢？说大殿上供的那个是佛我们这个法台的法座上也供的有个佛啊，这个佛仅仅不是一个是个代表的啊，是个代表的。佛的处事要有因缘啊，要有因缘啊。现在我们就是就这个因缘解释这个佛。接触没有病啊，接触什么叫个接触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出城的那个时候，没得佛出世啊，那个一清吃过中饭不休息，听经的时候打瞌睡规矩就是吃过中饭以后要休息是吧为啥不休息这个听经的人呢，我也知道，他感兴趣的人，他就听，眼睛，他满，这个全心贯注的；他不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你就讲我反正我休息，就这么个道理，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这个怎么能消佛呢？接触无病，接近毒病，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出城的时候，比如说 弥勒菩萨出世啊，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成佛的什么时候了啊？人寿八万四千岁，降到八万四的时候啊，是弥勒菩萨没得生活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世界来成佛的话要人寿一百岁，人寿一百岁，竭尽多病啊，这个世界将要坏的时候，不要说是我们这个世界要坏了，那是大三灾现前，就是小三灾现前，佛也不出世的，到了刀病饥馑瘟疫，佛都不出世的，啊，不要说是饥馑瘟疫刀病了，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呢，佛你看佛在世不在世间呢，啊，佛就灭度了，啊，这个竭尽多病，这个都不是佛出世的时间，佛出现在世界上来成佛做道场，度众生。那都有条件的，啊，长寿时乐，短寿时苦，福都不出世的，冬天下富而寿。释迦牟尼佛出世在南天下，就是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出生在南赡部洲。那么四大部洲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鲁州，为什么事情释迦牟尼佛单单在我们这个南赡部洲成佛呢？这也是我们南赡部洲的众生的福德因缘啊。冬天下富而寿，这个富贵长寿看起来也是一个仗道因缘，他有钱了他也不要修了啊，说不得钱苦了就修了，修修来世吧，他说我寿命长，寿命长所说这个要死和早呢，不得我都不好像不关我的事儿，人家要死了就苦了，就喊天喊地的啊，临死抱佛脚多得很了吧，那还来得及吗？来不及呀、冬天下东胜神州，东胜神州按照这个经中讲呢，它这个寿命有250岁，那比我们这个南赡部洲要好得多啊，寿命人的生活那都比我们好得多，说佛不在东胜神州成道，西天下都珠宝内有，说是西天下呢，就是我们这个西牛贺州。那从这个遥想来说，那也是跟我们人间差不多，不过寿命长一点，他寿命是500岁，他也跟我们这个人跟我们这个南赡部洲一样啊，做生意的做买卖的。他那个做什么做买卖呢？牛贺用牛羊做买卖，就是物以物交换的，看起来他是不得钞票，他也不存在这个钞票贬值啊，你这个多牛羊，佛也不在这个世界上来成道，北天下无我所，这个北天下就是北俱鲁州。这个北天下特殊啊，他的寿命是1000岁啊，他可以说是虽然是人间，但他享天福啊，想什么有什么，不愁吃不愁穿啊，说吃饭了不要我们去还烧饭呢，买盐买米买柴火了，不要的，想什么就有什么。他那个地方呢也不得国王啊，也不得什么大臣，也不得老百姓，大家都一样啊，像这些个养着小孩子就往路边上一丢，不要你父母来养的， 这走路上的人他就给你就给你就给你就带你带带你扶阳的，啊啊，就把个手指的伸到小腿直了一下去，就当吃奶一样，就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见识啊，人家说见多识广，他这些东西他没见过，是不是？王先命了要上天呢，要什么到月球，那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特别是北俱鲁州，你看看韦陀菩萨，他称为三洲感应，啊，这个三洲呢，看起来虽然是不感应浮出世，但是也有用功办道的人，这个韦陀菩萨呢都感应的。你看韦陀菩萨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感应就多了。只要你是修道的人，他都会护你的法。前天我们讲的道玄律师，那不是吗？夜中行道，哦，你这不当心，马上要跌跟头了，他马上就有人搀扶你了，啊！你像那个中风果是倒挂连峰啊，在那用功啊，要掉下来了，哦。过去古时做那个用功啊，生死心切啊，到哪去用功啊？我瞌睡重，你像我们这个一星大师瞌睡重，你坐这个倒挂连峰去，你看看你瞌睡有没有啊？怕死不怕死啊？啊，哎，掉下来了，万丈悬崖掉下来，哦，他底下有人接到了，啊，你什么人接着我了？他说韦陀菩萨，我护你的法呀，你这个道行好，这个高峰祖师呢，心里就生了一个骄傲心，哈，看看我这个道行多好，韦陀菩萨都护我的法。本来这掉下来就把我拽死了，哎，就这么一念心，韦陀菩萨说了，今后500世不护你的法。后来他又去发道心的，这个韦陀菩萨在北俱泸州不能护法，我不要你护法，我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要你护什么法呢？所以北俱泸州说是北天下。无我所，他什么都有，有什么我所啊？一想就有了，思意一来，思时是想天福。这些个地方呢，是不能够感应浮出世的，啊。80000岁时，乃至于100岁时，你看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是100岁时候到我们这个人间来成佛的，到了弥勒菩萨呢，人寿80000岁的时候，啊，弥勒菩萨降生到我们龙华三会，感应佛的，南天下为建国而修因，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啊，这个众生啊，为建国而修因呐，啊，就是我们现在。修佛道的哪个见到的啊？这个见果呢，无论修大乘道修小乘道啊，都处于这种状态。你比如说学净土宗的念佛求生西方，那个西方也是达到的目的，那也称为果。哪个去过西方啊？啊，没有去过西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呢？啊，那么多人相信呢？啊，这未见果而修因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是我们今天参禅也好，念经也好，什么也好，修中八万八万这种种法门，说是要成佛，哪个看着佛什么样的？啊，佛在什么地方啊？去过的啊？没有啊，就是难言附体，这个众生呢有这种特点啊，为建国而修因，有这种机缘呢浮出世的，这是讲这个感应，这个叫世界习禅说的啊， 日若不出，池中未生，生以等花，亦死无疑。世间上啊，这个说这个讲这个地下长的东西，都不能够离开几种因缘，风吹日晒雨淋，就是不能够离开四大，世间法都不能够离开四大。日若不出，太阳要是不出来，这个池子里像就是荷花池里下长的那些个火花啊，没有生的已经生的啊，没有生就是还在池里下啊，这个池子里像啊，你说的荷花就慢慢的长出水嘛，没长出水的啊啊，为什么生已经生出来的啊，这些个花就是没有太阳啊，这是不能生长的，就像我们这个众生一样，福要是不出世，就是我们过去没有种过善根的，已经种了善根的啊，都不得成熟。佛呢是为我们做未种善根者令其种善根，已种善根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其解脱。如果善众生有这么些个因缘，有这么个因，这个宿世的善根因缘，福不熟世怎么能成熟啊？所以福处是见福闻法，是莫大的因缘啊。福若熟世，则有刹利、婆罗门、居士、四天王乃至有顶。这个呢，就是要佛出世，说人天小善法门啊，那么这，他有这些个刹利、婆罗门、居士啊，乃至于从四天王天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天，这个是要为人说的啊，为人是生善意。佛出世能够生这么多的善法，是吧？三乘根性感复出世，愚不能感。究竟佛的出世，什么人是主要的感应者？这就是三乘根性啊。大乘根性福不要出世的啊，那是以法身说法，不要出世的。出世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次出世，就是为了啊过去善根要成熟还没有成熟啊，就是这为这种人出世的啊，令其成熟。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最初成道啊，为四无为无比丘说法，那就是三乘根性人。三乘根性人他还没有成熟，要把他引导到成熟，所以说是从这个无含会上啊说小乘法，到了方等会上谈篇知晓，到了般若会上，该是以这个以般若离水来淘汰，到了法华会上才成佛。佛就是为了这种人来出世的，就是三乘根性感福出世啊。说是单有一个人前善根的根性的福不出世的啊，大乘根性的福也不要出世啊，福不要出世的啊。善断有顶种，永度生死流。这个呢，就对峙说这个佛出世。佛与法性无动无出， 能令众上感见动出，而于如来实无动出，此即就是第一希坛所的。要教福者是觉也，福就是觉悟啊，众生是不觉的啊，二乘人呢是自觉的，不能够觉他的。菩萨呢能够自觉，也能够觉他，但是他这个觉悟呢没有能够圆满。佛自觉觉他都圆满了，所以称为佛。佛者是觉也。佛在菩提道场，在菩提树下，以34心断见思证实，断习气啊，知晓世间除世间总相别相啊，后呢没有能够圆满。佛自教教他都圆满了，所以称为佛。佛者是觉也。佛在菩提道场，在菩提树下，以34心断见思证实，断习气啊，知晓世间除世间总相别相啊，觉世即苦集，觉除世即道灭，亦能觉他，身长丈六，寿80老比丘相啊，这个呢叫做三藏的佛，三藏佛。说要学教啊，要懂得，那个藏通两教的佛啊，在教中呢都是一一这么介绍的。如果你们有机会，你们要是看看这个教纲纲宗啊，这个教就是全教，是方便的啊。就像这二乘人呢，引导二乘人到了走了300游学。啊，这个三宝游行是佛化的，啊，到了300游行呢，住下来以后，这个保守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教呢是有教无人，不得这个人，没有说是破了见思合就能成佛的，那成个什么佛啊？是有教无人，这是叫这个三藏教自教教他，代比丘相现尊特身，这是通教的，一念相应断于禅系，就是通教自教教他。单现尊特相坐莲花台，受福职者即是别福自教教他，引遣三相。啊，把这个老比丘相啊、尊特相，乃至于做莲花台这个相，引而引呢、啊？什么叫个引呢、啊？开显，就像我们这个法华会中啊，这个寂门开权显实，开权这个权就废掉了啊，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无二亦无三就是无隐，隐遣三相，为是不可思议如虚空相啊，不可思议的虚空相就是圆教的佛像啊，这个底下呢引经作证，相法具一经中说的，贺见如来丈六之身，丈六之身也是佛啊，贺见小身大身啊，就是尊特身啊， 贺建作莲花台为千百亿释迦说行的法门，那是别教的佛啊。贺建身通虚空，遍于法界，无有分别，这是原教的佛。本记者，一佛为本，三佛为基，啊，中间示现数数畅生，数数畅灭，皆是偈中之佛。为本地四佛是本佛，也是要本地说的。那么这个佛呢，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久远成道以来，那个佛，那是本地之佛。要观心使者，观因缘属生心，现空次假后中，就是偏角；观心即空即假即中，这就叫圆角。这个心呐，所以讲的这个讲教就讲这个观，讲观呢就讲这个观心。你看看我们现在讲这个心。啊，一个观心呢是先空次假后中，那么还有一个观心呢，它是即空即假即中，那观心就不一样喽、我用功的人也是这样的，用功的人人都有个心，人人观这个心，这个心态就不一样，心态不一样，辅助呢？那么，既然有佛，说这个《法华经》，佛在什么地方说的，也要有一个交代，就是讲这个佛住，有的地方呢，他叫佛在，佛在也好，佛住也好，都是一样，既然讲住，就有能住，有所住，能住的是佛。所住的，就是我们，那释迦牟尼佛嘛，这个娑婆世界3000大千世界，是佛的化土，这就是他住在这个地方的。就是我们呢，高门寺，我们这么多人住在什么呢？住在高门寺，高门寺就是所住的，能住的就是我们这些人。现在讲这个《法华经》，佛在什么地方讲的？就是在人图王城，就是王舍城，奇舍雨山，能住怎么住呢？以寺为宜，就是我们住在高门寺的，高门寺嘛，也有寺为宜啊，行住坐卧嘛，你都不出乎一切运转，你都不出乎这个四个为宜。行住坐卧，既然讲住，那就是不是佛是说是入佛是入了涅槃呢，那就不住了。现在呢是没有入涅槃，所以讲的住啊，这叫做世界戏坛，又住着住十善道，住在四禅天中。此是为人戏坛也，又住着住三三昧，这是对治戏坛。三三昧，空无相无缘又住着住首楞严大定，那就是第一戏坛。你像这个讲楞严经，妙湛总持不动尊，那是首楞严大定，那住在这个地方，那叫做第一戏坛。那个地方住得好啊，次要教者，三藏佛从西门发真五漏，住游于无余涅槃。三藏佛根性钝，进入佛门怎么进入的呢？从西门，从西空观而入的。他也能够发真五漏，真的就是偏真之理。虽然这个偏真之理呀， 他也能够了生死啊，不落落于三界，不落落于生死。住在什么地儿呢？住有余无余啊，有余啊，就是我现在成了佛了，比方说我证了阿罗汉了，断了见思喝了，不错的，见思喝是断了，那这个人的身体还在这个地方啊，身体呢还是一个生灭相。这叫做有余涅槃，见思烦恼断了，这叫明智则无知，身体也没有了，人们死了嘛，都烧它了，灰身则无身，明智则无知，那叫做无余涅槃，要是。进一步说呢，二乘的涅槃呢不成为大涅槃，为什么道理呢？你破了一个见思惑，惑还没破了啊，所以五住烦恼啊，你还有无明未破，那也叫做无余，那就无余涅槃。通法从体门发真无漏，通教的佛果，这体。体呀，什么叫体呀？体是当体，根基钝的见一切法都是实有的。说这见一切法实有的，这个实有法呢，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你必须加以分析以后。你才晓得这是空的，根基钝。通教的人呢，根基利，他不要分析，他一看就晓得这是空的。他是从体门而入的，舍即是空，空即是舍。他这个发无漏比那个三藏的佛就省事的多喽。住有余无余涅槃，同现实的，跟上面解释的一样的。别佛从次第门入，住必密藏，三德密藏从次第门入，先空次家后中，他修观，就是这么修的，先修空观，次修假观，再进入中观。这个理呢是钝句的，因为它根性钝固，所以它不能够一次完成，所以它有次第的，那个原教的人呢，他就不是这些，原教的人看我们现前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是即空即假即中，这个即就是当体的。不要分析，是我的先要把这个空心看着空了，然后空了以后呢，再想想我这个心不空啊，还具法。这具了法以后，再想想呢，我这个心呢又不空，又不假，又假又空，再进入中道。他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根有立钝呐，这见离这有迟有钝，同入必密藏，不错。但是你呢，所走这个道路呢，就是有快捷，有方便。缘佛从不次第门入，住必密藏。前三佛住，能说皆出。你说上来我们这个藏教、同教、别教，虽然都成了佛了，但他住的地方呢，那比原教佛住的就粗了，比较就粗。但是我们还不能说粗啊，我们还是凡夫仅仅是缘佛住于妙住，就是释迦牟尼佛虽然住在灵鹫山，但是佛所住的地方不是像我们凡夫所看到的灵鹫山呢，就这个涂山呢，那是佛住的地方，那是妙住， 后头经文中是讲到的，我常在此领丢山，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是我此土著，我此土难稳啊，天人常充满，种种宝庄严啊。众生看到我们这个世界洁净了啊，这个世界要坏了啊，大火所烧，这个世界一烧烧烧就没有了啊。但是佛呢，哎，这边烧火，那佛这还在灵鹫山这说法啊，我是土难饮啊，天人长春满呐 啊，所以佛住的那个就是庙住啊。如果他不是庙住，那一烧他也就给他烧光了。佛他没的地方住了啊，到哪去流亡去啊，那很麻烦嘞。说佛住的地方是个庙住啊。第三要本纪是三藏佛是应涅盘慈悲垂寂生身住世啊，你们看到的啊，三藏佛啊，那个佛的那是佛的应化身啊，慈悲垂寂游记则应，所以生到世界上来，那个身呢，这个生身，身有两种，一个是生身，一个是法身。释迦牟尼佛那个身呢，就是生身，为什么呢？他是父母所生的，净饭王啊，摩耶夫人，所生的，那是生身，这生身住世，这是三藏佛丈六了果老比丘像，既然有生，他就有死，他有涅槃的时间，通教佛呢？是佛的誓愿福气，度众生做佛事。所以有的法师讲，这个佛成了佛了，断烦恼，烦恼断了就离开这个我们这个三界，离开这个三界，断了烦恼了，生三界的这个因没有了，生到我们这个三界之内，它必须有烦恼为因，才能够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那么这个菩萨呢，在没成佛之前，他发的什么心呢？我要众生无边誓愿度。既然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可以成佛，那么众生还没度了怎么办？我还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怎么来？他呢，我这个烦恼不能断尽，就留一点啊，留鹤任生，才能够生在这个世界上来。这个呢是一种方便的说教啊，它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是这个慈悲福余系度众生做佛事。我们这个法门也是的，形形色色啊，什么样都有啊，什么形态都有。所以有人呢说是佛成肉佛的，不能够把这个烦恼度光，度了光，度光了，他不能够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来了，进入常寂光了，与众生就没有缘了，岂有此理啊！我们看看这个《法华经》，看看如来的本纪，释迦牟尼佛久远劫来都成了佛了，成了佛以后，处处是生，处处是灭。你看中间的佛从来没有休息过啊，休息过了，只有一行在那休息啊，又点头了，为什么不休息啊？你们要想当参学，就要守规矩，就要依教奉行，可不能够由得自己。他说我要坐香，我吃个饭不休息。 你这个能够当参选吗？假如说每一个人都要听经，都把头低下来，就这么睡觉，那我这个经就不要讲了。我讲抓了，我讲我哪个听啊？讲我哪个听啊？法上面我们讲这个体的时候，法要信顺呢，不信不顺，那叫什么法呢？如是如是吗？那你现在看来你确实是不如是的，你要如是你就不会睡觉，这还睡觉吗？这不如是，这些个教理是的，我也知道，现在讲这个经，按照天台的教义讲这个经，因为这个经呢，我看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地方啊，这讲这个法华经的人很少，特别这个大经现在不大有人讲，就是讲经讲个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也就不错了。说坐下来讲个三个月五个月这么讲啊，他不耐烦，他不耐烦，那你说学佛学什么东西呢？究竟你想学什么东西？这个丈六老比丘像，这是生身佛像，那个别教的应别教之机，应原教之机，他是不要，不是用这个生身来应的，那是用法身来应的，那不一样。当知四佛住本佛住，以慈悲故住于人土王城，为以住世，是名寂住。关心呢，观住于境啊，我们这个关心，这个关心，这个心能观之心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所观之境，所观之境，这个境呢，那么就有深浅了啊。何住无常境？那就是三藏啊，即空即假即中等啊，以无住法住于境中。我们说漏祖坦经是以无住为本啊，这个无住住在什么地方呢？此经中讲呢，住于境中啊，不是无住，不是说是没有地方住啊，没有地方住，那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吗？如果有一个东西，理论上如果有这么个东西，它必须有个住处，说是无住为本，住在什么？不住，住在什么地方呢？住于境中，境是什么？境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如是两个字，如是是天然之性的。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本身呢是非因非果，无始无终，天然本具的，所以就那就是住于无住啊，这个就是住这个境，故名为住。四梵是住境啊，如是我闻佛住。底下呢解释这个王舍城啊，其舍与山中，上面已经介绍过了，下边呢要教啊，相法具于经曰，一切大众所见不同，贺见梭罗林地，细是涂沙草木石壁，你看看，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那是什么社会呀？什么世界呀？娑婆世界呀，不是极乐世界啊，坑坎堆伏，草木丛林啊，污秽不堪， 也不够这么个世界吗？世界忙着和同我们一样啊，住在这个世界高头，是吧？贺见七宝清净庄严，七宝清净庄严，什么地方？要四土来讲，这就是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那些殊胜的不得了，啊，那不亚于极乐世界，那都是破见思烦恼，这是这一类三乘人所住的地方，啊，七宝清净又庄，又清净又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不清净，也不庄严。贺见此里是三世诸佛所游行处。贺见此林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那个地方，或者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都可以的。这个地方就是三世诸佛所游行的地方。你看这个境界大不大呀？高不高啊？深远不深远呢？这我们看不到啊。我们看不到啊，并不是说七宝方便有余土，在方便我有余土另外有个地方是方便有余土，说是那个三世诸佛所游行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个地方，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的凡夫之界。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啊，那个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通啊，物密分大小，净慧各西东，万有虽察别，千机理自通。这个道理很懂啊，把这些道理，理会理会，那是有好处的，啊，有很大的好处，不然的话，你对佛法就不能理解，怎么能理解啊？就是用凡夫的妄想的分别之见，这一分别就麻烦了，啊，这个那西方极乐世界啊，在十万亿佛土呢，那么远呢。贺见此林即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真实法体啊，你看看这个佛啊，讲这个王舍城，王舍城是什么地方啊？我们一想到王舍城，就晓得哦，这是在印度，这个摩揭提国啊，在那个地方啊，这不是分别心吗？列至此意有四件不同。住，既然这个所住既然能住一耳啊，都有四种相，要因缘，要教，要本际，要关心，都有四种相。都有四种相。本记着本住王禅呗，三德之城，寂居人头王城；本住三德大涅槃山，寂居灵鹫。又本记各有灵鹫，受量品曰：常住灵鹫山是本呐。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从本以来，一直没有离开灵鹫山。说这种境界呢，这就是福地境界。观心者，王即是心王，舍即是五音。就是我把这个王舍成来作为观心来解释，什么叫做王呢？心是王，啊，无音呐、心就是王嘛。受想行识就是舍啊，受舍受想行识，啊。这个我们这一个人，有一个身，有一个心，啊，那么这个身是什么造的？是心造的。所以这个心为王，心为王造了这个身，这个身既然是心造的，就是自己做自己受， 啊，自己做自己受，所以自己就站在这个舍身里头，啊，这就这个观心来讲啊，若系无眼摄空，空外涅槃成，这个呢，就是要三藏啊做观心事，若体无眼摄即空，空外涅槃成，这是通教。若观无眼摄因灭是舍，护得常舍，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这个四德啊，这是常为诸佛之所游处，这是别教的这个王舍城。若观无眼，即是法性，法性没有舍受想行识，一切众生即是涅槃，不可覆灭。毕竟空即摄，如是涅槃即是真如实体啊。从这个住扶住这个柱子，它也归着这个体，所以这个法华经如是我闻，从这个如是两个字一直贯穿到全经啊，都是讲的这个如是，都是讲这个如是。就像我们这禅宗一样啊，禅宗参念佛是指起疑情，说这个起疑情我开了悟了，理性打破了，破了本参了，是不是这不是不是就了了呢？我竟到了家了呢？不行，我说的这个疑情两个字，一直把你从凡夫地一直送到你成佛啊。你哪一天不能够成佛，你哪一天这个疑情都存在的啊。此法华经一样啊，这个法华经从文字上讲如是我闻，开张名义讲这个如是两个字，那么到了最后呢，所以我但闻的也是闻的这个如是法，流通的也是流通这个法啊，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说的这个法，开示悟入佛之直见，也就是开示悟入这个如是两个字啊。你说我们这个禅宗的人参念佛是谁，说我这个参念佛是谁，本参吧，破了本参了，破了本参的，我这不要不得疑情了，还有没有疑情啊？有没有疑情呢？当然我现在问你呢，你还为时过早，我还没破本参呢，我还不晓得有没有呢，不得疑情了，大叫朗然啊，像那个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一样，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啊，忽然超越世间，十方圆明，那个就没得疑情了，十方都圆明了吗？处处都圆明了，没有不圆明的地方啊，那个疑情就不要了，也没有了，也不要参了，没有成佛，你可以这个疑情都在的。这个即是真如实体，乃远观也。又舍引五知，现在不是讲这个灵鹫山吗？舍引五知就是山，灵鹫山呢啊，这是要观心来解释的，山是五知的。是也如灵，受想行识如阴啊，如鹫，观此灵鹫山无常，悉空观，观此灵鹫山即空，体空观，观灵鹫即是智性了因，智慧庄严，究即具即远因，这是福德庄严，善即法性正因不动，三法并蔽迷藏，自住其中，亦用度人，即是别圆二种观法。中者呢，符号中道，生中天， 终日降中国，中夜灭都，戒表中道。所以这个佛教呢，是表示中道你看个佛呢，要成佛了，菩萨道修满了，要成佛了，要成佛，他怎么成法的呢？都要上升斗帅，这个斗帅天呢，就是中天，处于欲界天之中的，升中天，降中国，人家说是印度是我们这个3000大千世界的最终，这个最终中这到什么地方这个最终呢？那是有地理讲的。是最终了，是要在那个要的，要是按照这个，就这个太阳讲呢，就是你这个钟上呢立一个竹竿这个地方，中午的时间没得影子，一点影子都没有，这是最终天，就是我们现在呢，反正这些都有影子的，那就不是为钟，中天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降生的这个迦毗罗卫国，那是这个全世界的最终。降生是中，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也是中，中也入涅槃，你看我们这个人死一天24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有死人，他就不是中，还有，我们这个吃午，过午不是，就是过中不是，过中不是呢，有两种道理，一种。就是就事项上讲，说是诸天早逝，佛菩萨是终逝，畜生嘛是下午逝，这恶鬼呢是晚上逝，那我们这个作为学佛的人，说我们吃饭呢，学佛菩萨，故不是，这是就事项上讲。就理上讲呢，他就是说，表中道的，表中道的，说是你要于是就对这个事法这一法，用中道的理观，去做观，那这个利益就大了，而不是单纯的过午不食，都表中道。今出山中，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灵鹫山有五峰，这个五峰的当中。说中道就说这个《法华经》，上边介绍五事观经首，下文呢就是如是我闻，一是伏诸王舍城奇舍举山中，底下这个从这个科判上讲。文法实处，已经讲好了。第二呢，讲这个文持之办，不但是我那一个人文的这个《法华经》，《法华经》当机众多呢，还有文持之办。这个办呢有两，一个呢是列众，第二是总戒诸众，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待得吉利，尽诸有界，心得自在。其名曰阿若敲陈如摩诃迦舍，优老频罗迦舍，切耶迦舍，诺提迦舍。舍利弗，大目犍连，摩诃迦旃延，乌耨娄陀，揭宾罗，娇梵婆提，尼婆多，毗陵切婆娑，波俱罗，摩诃俱迟罗，难陀，僧陀罗难陀，富罗诺，弥多罗尼子，须菩提，无难罗诃罗，如是众说之是大阿罗汉等。 就列这个重，这叫做文尺之半啊，也不是我那一个人闻的，佛是当着这么多的人，百万人天大众说这个《法华经》的。这文尺之半当中呢，先介绍声闻众，声闻众当中有比丘啊，有比丘尼啊，这个比丘当中呢有多知识众，还有少知识众。多知识众当中举类名数，第二呢就是名位忏得，第三列名总戒。现在呢，第一举类名数，就是于大比丘中啊万二千人，就多少人举类名数。大比丘是举起器类啊，都是大比丘啊，都是这一类人。有多少人呢？有1200人。这是名气大数，也不会将将那么巧，就1200，一个多一不多，一个不少。愚者是共也，这不是什么啊？愚大比丘中，愚者就是共啊，啊啊！解释这个共的意思呢，有七种意思啊，用这个七种意思解释这个解释个共字。说这七种意思呢，一个就是一时、一处、一界、一心、一见、一道、一解脱。要这个七种道理论共，那么这个大比丘众12000人，都在这一个时候，都在这一个地方啊，而且呢通通受的福的一个戒啊，从他的见解是一个心一个见啊，这叫做从这个漏和统居这个方面来解释啊，啊戒和统修啊，见和通解啊，啊一道一解脱啊，一道嘛就是一解脱的，一解脱啊，这一也。又我难知我无我而不二，方便为是者，传持如来无碍智慧，以自在音声传权传使，有什么不可以呢？此用原教是我也。有正法念经名三我难，这个我难呢在诸经当中呢有好几个名字，我们这此中呢就一般都称无难无难，诸经中有好几个名字，何说无难陀，此云欢喜持小乘赞；无难波陀，此云欢喜显受持杂赞；无难梭切，此云欢喜海持佛赞。无汉经还有一个点藏无难持菩萨藏啊，根据上述这个四种无难，这个对这个四教的无难呢是清清楚楚的啊啊，就是指一个人他有四德，有四种功德，传持藏通别圆四种法门啊，这很明显，你看就晓得了。第三，要本具是我者，若未会入，可言我难随世俗名我；若法具显本，空王佛说同时发心， 方便是为传法之人，何所不能呢？这是要本纪啊。要来本纪来讲，无难跟释迦牟尼佛在空王府所同时发心的，你看看，那还不得了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在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了。要说释迦牟尼佛最初没有成佛的时候发心，那更远了。啊，而且无奈是同时在空王府手上同时发心的啊，那么可见无奈不是一个泛泛之人喽、哦、啊，不是泛泛之人呐、啊，方便是为传法之人，一夫成道，千夫护持。嗯，你成佛了，我做侍者护持你啊。人家说现在的人呢，我看也是跟佛学的嘞，就能上能下。现在人也能上不能下，啊，成了佛了，还给我当侍者，啊，去，这个就是说这都是大慈大悲，这是要本纪是无难这个我，底下呢解释这个关系。是我者，观因缘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哪没有我了，空还没有我了，空就没有我了啊！即假者呢，分别哪与无我也啊，我与无我都是假名字。即中者是真妙我也啊！此凡是我境，次是闻者，通无漏正见。同三十七道，同游于涅槃，这个其一呢，就是三藏的其一，啊，通教有两个，因为通教本教，一个是本教有一个其一，啊，它能通别通圆，所以它有两个其一，啊，要别教呢，别教自性化他，魂数皆四门，四门四系入者不同，所以它有无量其一。圆教其一，圆教是法性毕竟而不变，啊，只有一个其一。若为法界，正是三藏通教中其一，没有法界显本，没有开权显实之时，叫这个那个万二千人众，这个大比丘众啊。都是三藏通教的，啊，都是从那么引诱过来的，没有开权显实啊，还没有说《法华经》呢，啊，若开权显离，就入圆教第七义了，开权显实，啊，这个是讲这个，这讲这个供字。用气来解释这个"供"字，啊，底下讲这个"大"字与大比丘众，什么叫个"大"呢？那么既然讲"大"，就有"小"，大者，凡于摩诃，摩诃就是"大"，既然讲"大"，又是讲多，又是讲胜，就是大多胜，就是"大"这一个字呢，具足三义，既大又多，又殊胜，超胜，气量尊重为天文等大人所敬，故言大。你去跟那个大比丘啊，他为人天天王。都说尊敬，那不大吗？生处九十种外道之上，故言圣。遍至内外经书，故言多。就是"大"这一字呢，句度有三种意思，就是大多圣。又数至12000，故言多。今命有大道故，有大用故，啊， 有大知故啊，道也大，用也大，他的知识也大，说故言大啊。那么圣者呢，道圣、用圣、知圣都也都圣，故言圣，多道多，用多，知识也多，说故言多。道即是性念处，大于一切之外道；用即是供念处，胜于神通外道；知即是缘念处，多于四维陀外道。这个要教解释这个大字，大人所敬的是三藏中之大。大者是大力罗汉之所尊敬，多者遍知生灭即无生灭法。圣呢，就是圣三藏的四门，这是通教解释这个大字。又大者提法大力罗汉之所尊敬，多者恒沙佛法都知。圣者呢，就是圣二乘人，这是别教解释这个大字。又大者诸大菩萨之所尊敬，多者法界不可量法都知。圣者圣诸菩萨，这叫个圆教解释这个大字。就本记，本记者此诸大德九为诸佛之所资觉，本得圣充三昧，超诸外道，先已成就种智遍知。记中既来夫妇行化，上来说这个一万二千大比丘众，都有本的啊，从本垂记，记中来就是依附成道，千夫护持着，千夫护持，辅这是辅佐，辅一代十教教化众生，就是辅佛行化，是作耐见众大多上。欲因如入落，这是指这个啊，叫就是要五位来讲的啊。又作三藏中大多胜啊，因为这个万二千比丘，可以说是立五位四十，立四位四十啊，都做影响中的。做三藏中的大多上是欲引落入生粗，是方等中大多上欲引生粗入属粗，是做转教不若中大多上欲引熟粗入醍醐啊，故作法华中大多上也。然其本地大多胜久矣，这个本地一万二千人众啊，看起来是大比丘众，实际上本地上呢都是久于和成佛了，本地都很深啊。观心者，空观为大，假观为多，中观为胜。又直就中观心，又直径中观行性广布，犹若虚空，故名为大。双照二边入寂灭海，故名为圣。双照二地多说含容，一心一切心，故名为多也。比丘，什么叫做比丘呢？这个比丘啊，含有三种意思，一个是不魔，又翻为破讷，又翻为起士，有这个三种意义。魔是要生死的，我们出家呢做了比丘呢，此人出家不但是自己出了家呢要度自己，还要度化别人， 都要离开这个三界，关于魔意跟这个魔的要求呢，相反，魔呢是要求我们这个人常住生死，而我们这个出家众不但是自己想离开生死，还要度别人出生死，与魔意有乖违，所以说魔就用力想来制止。凡被五缚，但愁聚而已。那有生死魔、烦恼魔、死魔，还有天魔这个魔呢，就是扰乱的意思。我的烦恼是扰乱我们清净心的。故名不魔。你要是比丘，你不可把我这个比丘受戒看清了吧？这比丘受戒我们在宝华山受戒，受这个特别受这个比丘戒，登比丘坛，那还不容易呢。如果说你有宿世的因缘，有乐因乐缘，他就能制止你受戒。你不能登比丘坛，那个戒期里还有宣幡，昭告十方，这里建比丘坛，受三坛大戒。我在宝华山，那个民国20年在宝华山受戒，有一个我们有个戒兄弟，这个人现在在不在不晓得，叫个赵喜。这个人呢还是蛮聪明的，还蛮有学问的，要登比丘坛的，他这个东窗事发呀，业障来了，没能登比丘坛，那就是冤家找到了，你欠了我的债，你现在想溜啊，不行，溜不掉啊，自己拿个剪刀把自己喉咙剪开来，没能登比丘坛。后来他只能没登比丘坛嘛，是先受的沙弥戒，只受这个沙弥戒，后来一直他就是做个沙弥戒，后来他就没有受比丘戒嘛，他就现那么一个居士身，后来还在北京佛学院、佛教协会还服务过，我还跟他见，后来还见过面，所以这个出家呀、受戒呀，这也是个殊胜因缘呢。都不可思议的，千万不要造业啊！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我亲身经验过两桩事情，那是历历在目的，因缘找到的。我在那时候在杭州，在圣水寺，也是一个。那也是一位法师嘛，年纪轻的，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在这逃出来的，犯的有难的，那找到的，那个找到的，让他们死得蛮惨的，说人呐，你了生死不了生死，还是少造业虽远小宿业，切莫造新殃，这是最要紧最要紧的事儿。这个出家人逼迫牲口七讷，他这个呢要小乘教，要小乘戒，他呢只破牲口七讷，就是身三口四，这叫个破讷。大乘教就不行，大乘教起心动念都犯戒。你比如我是犯杀戒，这个杀戒嘛，你要把人头杀下来才能犯杀戒哦，把人杀死能犯杀戒那时候我动念头我要杀人，对小乘教的不犯戒，大乘教不行，大乘教你动这个念头就犯杀戒，淫戒、杀戒、盗戒、淫戒戒如是，就要求就高了，功德虽然也大，要求就高， 啊，所以此中呢，他出家人必破身口其乐，他就没有讲这个意义。贪嗔痴，故愿破乐。夫在家三种如法养命，就在家中啊，人要活的嘛，啊，吃饭穿衣啊，都需要的，三种如法养命，哪种三法呢？一个种田啊，为农的；二经商；三者呢，就是做官的。那就是出家人，佛不虚此。出家人，佛也不叫你种田，也不叫你做生意买卖，也当然也不叫你做，也不叫你做事，就做官做老爷，啊，怎么活的呢？我不要活的嘛。那你这活的这方式方法就是起事，啊，托钵化饭，生到很多的烦恼，起事自济。那么这个乞食现在有的国家呢是实行的，乞食这一法，佛法自从到中国来，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说这一法呢不能行啊，所以虽然不能请啊，但意义呢还是有的。有的人说我们这个吃饭为什么要念供养咒的，我这个吃饭我自己劳动的来的，你自己劳动的来的，我是有啊、哦、你自己劳动来的就不念供养咒的了啊，都是人家给我们的啊，如果任何一法都是因缘所生法，那、啊、你自己你能够有饭吃吗？就是我种田，种田你还要个锄头呢，啊，你不这个锄头能种田了吗？啊，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每逢上殿是佛事，过堂也是一堂佛事啊，啊，过堂也是佛事啊，那我们这过堂呢，首先要事存无怪，当事来处不易，这有五观啊，那是一堂佛事，为其自己深谙道存福利坛乐，故命起事，三义相称，即是比丘也。一个是不魔，第二呢是破身口七乐，第三呢起事自活，就是这个是如法养命，这叫做比丘，有这三种意思。下边呢我看看还是稍微仔细点讲一讲，是很这个，特别是前边这是个就是续品这段文呢，还是蛮好的啊，学习这个这一部法华经，如果大家肯用心肯认真的学，可以说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哎，可以懂得很多很多的道理，你一辈子不懂的道理通过这一部经你都能懂的啊，你一辈子学不到的东西你在这一部法华经都能够学得到啊，你说上乘佛道，下化众生，怎么样教化，用什么办法，这些都有啊，上来讲经致辞，向下文长，不再来做。